放在心上，因为全埃及的人不能喝河中的水，便在河的附近掘水喝。上主击打河水后，满了七天，上主又对梅瑟说：“你去见法郎，向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该放我的百姓走，好叫他们去崇拜我。你若拒绝不放，我要用蛤蟆打击你的全境，河中要滋生蛤蟆，他们要上来进入你的宫殿和卧室，爬上你的床榻，进入你臣仆和你百姓的房屋，进入你的炉灶和团面盆。这些蛤蟆要爬到你、你百姓、你臣仆的身上，